啊，你讲的不对，误解了，误解了。因为我是诗人 啊， 经常到祖国的各大名山大川去旅游，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坐在那儿写诗，是不是？坐哪儿哪有我的诗嘛？ 哦，这么个诗人。 对对对对。 哦，最近您做了几首诗啊？ 哎呀，我的诗都不论首。 哦，论句。 啊，也不论句。 那论阙。 也不论阙。 那论什么呢？ 都论片儿。 论片。 对。 那多少为一片呢？ 哎呦，你问这个多少为一片，这个不大好讲了。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 这你看我头天晚上喝水多少了。 啊，喝水要多呢。 那片准大呀。 喝水少。 片就小。 尿炕。 然也。 行了，甭然也了。这么会儿两泡了这儿。 哦不。我这是要喝茶水助兴，我一喝茶水一兴奋了，写的长就长 啊。 我的诗也是论首，也是论首。 最近有什么作品吗？ 这不是元旦的时候，我到咱们海河公园游玩了一番。 嗯， 我站在海河边上，看着微风吹来，河面泛起层层波浪，当时我诗兴大发。 您做了一首诗， 我写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哦，那也不错呀。您在这儿跟大家读读，我们欣赏欣赏。 在这儿 啊。 给各位读读。 对呀、啊。 哎呀，我来问你啊。 嗯。 此处什么所在？ 中国大戏院呢？ 公共场合啊，藏龙卧虎啊。我知道在座的哪位朋友是中文讲师？ 哦。 哪位是大学教授？ 哦。 哪位是语言学家？ 对。 如果读讲出来，倘有一字不周，不叫大伙笑话我吗？ 您呐，也别这么谦虚。 哦。 您读出来，我们大家欣赏。 哦哦。 要好呢，我们跟您学习。 嗯。 有不到的地方呢，大家帮您修改，互相研究。 哦，朋友们能帮着我修改。 干嘛朋友啊？ 啊。 本人就能帮你修改。 那太好了。 嗯。 那我把我的对联就给大家读一下了。 可以。 我这个上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好。风吹水面层层浪 啊，多提一点，大家 既写景又写情、 啊、 不错。下联呢？ 没听清楚。风下面连着是吹，吹就是口字边一个欠账的欠字，吹牛吹大话，这件事情吹了吹，哎，就是这个吹，就是这个吹、 哎、是 啊， 我听明白了 啊。 我问您下联， 吹下边 啊， 吹下边连着是水面呢，水面也当水瓶讲，水瓶 知道 啊。 我问您下联， 再下边联就是层层浪了，浪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大浪淘沙，破浪淘天，就是这个浪字。 我明白了，这位啊大概没下联，不信您听我问问他。先生 啊， 您贵姓 啊？免贵姓侯。 您府上在哪住啊？ 在南开区。 哦，请问您家有门吗？ 有啊。 有门。那门在哪儿安着呢？ 门框上。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俩呀。 哦，感情你们家也俩门框 啊？ 这不结了吗？您这根门框贴着风吹水面层层浪，请问您那根门框贴什么呀？ 哦，我听明白了。哦，你说我这边写这个风吹水面层层浪、 嗯、 那边没得写。 对呀、啊。 再写一个层层浪。 俩层层浪。 啥都行。 那怎么念呢？ 一样的对子你得会念。 哦。 那是学问。 您给念念。 念上联的时候你把音调起来，念下联的时候把韵压下去。 您给读一下。 上联你这么念，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你念，风吹水面层层浪。 横批。 风吹水面， 走，一点没糟紧，全卖给我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站好了啊！我不打你，甭害怕。说实话啊，元旦你上海河公园干什么去了？ 作诗去了。 作诗去了。 啊， 不对。你是捡西瓜皮去了，你馋西瓜舍不得花钱买，想捡两块西瓜皮呢解解馋，去了海河公园了，别赶巧了。别说有几位大学生呢 在那儿一边吃着西瓜呢，一边吟诗作对呢。有个大学生说，各位同学，我这有个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每位同学给对个下联呢，顺手呢把西瓜皮就扔了。他一瞅呢，那西瓜皮肉还挺厚，拿起来就啃。他是光顾啃西瓜皮了，人说的下联他没听见，对吗？拿个上联跑这蒙市来了，这么大个小考啊，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呀、啊、自大自大念个臭，你臭。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啊、强中道有强中手，能人背后，哎，这还站着个能人了，知道吗？知道说，不知道别说，这就叫知识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不。我说这你也不懂。我呀，不说你了，说多了大家也笑话。你看，堂堂相声演员王世勇跟个愣子一般见识。我呀，不白说你。 哦，你给我1000块钱。 哎，废话。凭什么呀？ 你不是不白说吗？ 我给你对个下联。 哦，您能给我对下联？ 看不起我？ 哦，不， 告诉你，相声演员肚子好比杂货铺，杂货懂吗？就是副食店，想买什么给你什么，要什么给你什么，明白吗？说，上联是怎么写的？ 上联是那个风吹水面成浪。 把你烫舌头了，这都。说清楚了， 风吹水面层层浪。 风吹，我给你配雨打。哎，有了，注意听着啊，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上联呢是你偷来的，下联是我赐给你的，拿走蒙别人去啊，顺便看哪有西瓜皮，再捡2块啊。回来会啃吗？不会啃，我教给你啊！横着啃解渴，竖着啃洗脸。别给闪条道，留着您钱包了。这么大个子，站着又没什么文化。我是诗人，跟哪学来的？ 这个， 哎哎， 王老师， 你怎么又回来了？ 您能不能把您赐给我那下联给我讲一下？ 不明白。 对对对， 可以告诉你，下雨了、 哦、 下在沙滩上、 哦、 下了10000个点、 嗯、 砸了10000个坑、 哦、 故雨打沙滩万点坑。 罢了，没想到说相声里还有这么一位大文豪呢、 啊、您夸奖， 您可以说是乱石之中的一块美玉， 那您方程 乱草之中的一颗灵芝， 差得远。 狗食盆子里有你这么块肥牛肉。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凭什么呀？ 你怎么跟我对着下联？ 怎么了？ 对得上吗？ 怎么对不上？ 我们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我给你配雨打沙滩万点坑。 风吹水面， 雨打沙滩， 层层浪， 万点坑。 对对着的规矩你懂吗？ 我怎么不懂啊？ 对仗知道吗？应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开市大吉才对万事亨通呢。数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才对万呢。如果我们上联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是层层浪，阁下您这万字儿跟谁对呀、啊、说 可说呢？ 怎么可说呀？再说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了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下10000个点呢？ 我寸劲儿。 怎么寸劲儿？这不一下9999个点？ 有可能啊。 就不下10001个点？ 背不住啊。 哦，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 哎， 马路上一点没有？ 有 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哎，下一点砸一坑。 下马路上没坑你还拿手先抠去？ 不 我哪有那功夫去？ 这鱼要下你脑袋上了， 那我变漏勺了。 那什么叫鱼要下当万点坑啊？ 干嘛？ 啊？ 干嘛？我们这不好。 当然了， 不好也比您强。 怎么比我强？ 好赖姆还有下联，您还没有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 有你不说。 你给我时间说了吗？你给我时间说了吗？我刚把上联逐将出联，在征求在座各位朋友的意见。你在边上下联二，下联二，下联二，下联。我早听见，我不愿意打死你，你知道吗？你着什么急呀？是你听完我下联，你是上北仓是怎么着？ 我死催的，我是。 告诉你，我的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哦，有下联，点点坑，万点，嗨，就差一个字儿 啊， 没关系。 没关系，一字值千金，打官司就打了字眼儿。你这西服哪儿的？ 买的。 偷的？ 不行， 这不差一字吗？ 差一字我进去了 啊。那什么叫你打沙滩万点坑呢？你对错了，对的我不挠你，哪儿那些废话呢？你们家有门吗？没门那是罐头。 我们家住罐头里。 你们家门在哪儿安着呀？门可挖门框上，按你腮帮上行吗？ 那也挂不住。 你们家也俩门框？不，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48根门框。 好嘛，我们家鸟笼子。 天不言自高，还地不言自厚。那字大加一块念臭，字大加一块念臭吗？ 念臭。 不对，字大加一点，那才念臭呢。 我差一点臭。 我看你全臭。三人同行还必有我师，能人背后还有你这么个能人。你是能人？啊？你长多少疖子？ 没长疖子。 没疖子你哪来那么些能啊？ 是这么解释吗？ 还演员的肚子，还杂货铺子，还买什么有什么，要什么给我什么。你大杂货小杂货？ 小杂货。 我来瓶酱油。 买完了。 半瓶醋。 没货。 来5斤鸡蛋。 没屉。 不，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杂货铺？不，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杂货铺子啊？ 你打我肚脐眼上了。 我见你把你打死。我告诉你，我最恼你的是你当了这么些朋友，你说我上海河边捡西瓜皮去了，哦，我捡西瓜皮你看见了？ 我是没看见。 反正我捡了3块，给你2块。 没有。 我告诉你，今天你当侮辱我人格，你侵犯我人权，我要告你。 哎， 你侵犯我的名誉，我要告你侮辱妇女。 哎， 我不对不对不对，你侮辱知识分子。要不然咱俩得解决，要不然我上你们家门口，天天半夜给你们家打电话。 我招你了呢。 要不然给你妈贴换方条。 我。 要不然打119，天天上你们家救火， 啊， 咱俩忘不了。 您 啊，您什么叫鱼打沙滩万点坑？ 别生气，您消消火，别怨我，放着好好相声不说，对脸门子对呢，说两句好话，把这个红走得了。怎 么样？什么叫鱼打沙滩万点坑？ 啊，你听我跟您说呀，跟您说，您哪别生气，您别看我这么胖，这么大个， 那 太傻了，没什么文化， 嗯， 说话莽莽撞撞。您呢？哎，就拿我当个莽撞人，得了吧？ 怎么着？ 您拿我当个莽撞人？ 哦，让我拿你当个莽撞人？ 哎， 呸！ 得了，又来了。 我催你一脸玉没净。 好嘛，这还化妆品。 莽撞人你可比不了。 莽撞人我怎么比不了？ 那是一位古人。 哪位古人呢？ 不知道 啊。 我说说你听听。 行。 在想当初。 您等会儿 啊？ 什么叫想当初啊？ 那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啊。那您说。 想当初。后汉三国倒有一位莽撞人， 嗯， 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备，字宣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常胜将军。 嗯， 只见因城管拖前一场鏖战，那子龙单枪匹马抵挡曹兵，砍倒大道齐梁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康康被命。那曹孟德正在山顶观敌料阵，见一穿帛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正乃一员勇将。心中暗想：某将若得此将，大事必成。暗有徐庶 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今见赵云马落陷坑，这才言道：“啊，曹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 啊， 曹操说：“正是，那何不收服于他？”曹操闻听，这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风云，你要活赵云，不要私自龙。若有一兵一将折伤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一命，众将闻听，纷纷后退，不敢向前。敌将赵子龙实在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之类的，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猛将，焉能放过？在后苦苦追赶，飞至长阳桥，张飞赶到，大叫：“四弟，不必惊慌，有某家在此，了也无妨。”让过了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忙问夏侯将军：“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 啊， 夏侯惇言道：“他自是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云长曾对某家演讲，他有意结拜三弟，名唤张飞，现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反掌翻文一般，久闻其名，未见其面，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带某家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去之后，但见张飞头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抱团眼压着黑豪海下一副黑，当然中张针恰似眼线，头戴着黑顶盔，二人到宝珠英上撒，上千八五六伞盖花冠云裳，身穿锁大叶连环甲，内身造了袍，腰系鹅黄战裙，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人人瘦，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捶胸大骂：“曹操，你听真，只有你家三爷在此，而不顾。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挡沿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最得，万古流芳莽撞人。” 好， 来坐。我不用你给我拍马屁。 嗨， 说。什么叫驴打山梁万顶坑？ 又来了， 咱俩玩不了。什么叫驴打山梁万顶坑啊？ 咱不愿意不行。 哎，你那些废话都哪儿去了？说呀！您看了没有？死螃蟹搭了爪了，那这刚刚逮着的套好了，啊，要枪毙都绑上了吗？哦，枣窝吧，他还揣上了。 我怎么好？ 哦，他是外婆茶壶，俩半的吧？你看， 去你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侯昌喜、王世勇合说的相声《八扇屏》。在这个传统段子中，侯昌喜和王世勇只表演了莽撞人一番。在以往的很多情况下，为了节约表演时间，这一番往往要省略掉一些台词儿。而这一版的台词儿是比较全的，听后觉得十分过瘾，又表现出演员的表演功力。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方炯斌演唱的《风》。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呼出一口烟，能让我看见那风流动的方向。我知道握不住，但却还是会留恋。显得那么无助，你像风那样的自由，吹拂过我的世界，转眼就消失在我的领空，我的心却被吹走，遗落在不知名的地方，随风一动，你像风那样的自由，吹乱了我的世界，转眼就消失在我的领空，我的心却像风筝没了风，只能无助的